谢志按照他刚刚的指导又发出一枪，把心擦边。何峰点头， 嗯，好多了。 接着又是一枪，正中靶心。青阳子鼓起掌来， 可以啊。 谢池换上弹夹，接下来的五枪都准打靶心。何峰有些意外，但欣慰更大过于意外。这小娘们儿资质不错，有两分他当年的风范。谢池停了下来，仰视着他。六枪靶心，不用打了，你早输了。 认输。 枪还你。谢池开心地笑了起来，何峰看着他的笑脸争论片刻，直到他开口，何峰才挪开目光。 送你了。 哈，那可是你最爱的 一把枪而已。嗯，拿去玩吧。 那谢谢了。 说吧，想要什么？下山？ 不是。 怎么爱上我了，舍不得走了？ 是啊。 哼，信你才有鬼。 我要新衣服，你看这身衣服像个大娘的衣服，我不想穿这种，丑得很。 可以。 要漂亮的。 没问题。还有呢？ 两套。 可以，两件事儿，这算一件，说另一件。 谢池突然举起枪对着何峰的脑袋，青阳子吓得赶紧挡过来，警告谢池。 哎，你干嘛？你可别乱来啊，小心走火。 边儿去。 任何条件都答应。 废话。 那好，你去给我当火靶子。 阿芝， 别吵，站远点儿。 三哥， 滚。 青阳子不情不愿地站到三米开外，何峰摊了摊手。 可以啊。 像之前你对我那样，找根鸡毛插头上。 您瞧我这头发怎么插？ 简单，把这个黑布袋绑在头上就可以插了。 愿赌服输。青阳子，去找根鸡毛来。 三哥，他才刚学会，不能这么玩。 去。 我不去。 去。 算了，我没你那么恶俗，不用鸡毛也行。旁边有棵树，你去找片树叶吧，你用手举着树叶，站远点。大男人说得到做得到，何峰就不用树叶，坚持让青阳子去找了根鸡毛插头上。谢池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丝毫不怕伤了他，冲着那鸡毛咔咔几枪。何峰纹丝不动，反倒是把青阳子吓得魂儿都快掉了。到饭点，谢池回了院里，何峰和青阳子被李芷安拉去喝酒了，直到深夜何峰才回来。谢池还未睡着，只听到外头青阳子与他的交谈声，以及脚步越来越近。这力气快把门砸穿似的。 阿芝。 谢池不想搭理他，翻身面朝墙中睡，反正门被他锁上了，大不了拆了去。谁料何峰从窗户翻了进来，谢池还在装睡。何峰一身酒味，走到他床边，重重地推了他的肩膀一把。 别装了，起来。 大半夜的又干嘛？ 我给你个好玩的。 什么？话音刚落，何峰抬起背在身后的手，拎着青蛙腿朝他靠过来。谢池失声叫了出来，躲到床里头。 啊！挠开他！ 你叫什么？吓我一跳。 你快拿开，我讨厌这个。 你又跟我装？ 没有装，我真的怕。 我不信。 走开，别过来。 多可爱，你摸摸，滑溜溜的。 别过来，别过来。 你 了。好好好，我走我走，我真走了。 谢池听到关窗的声音，缓缓抬起脸往外瞄一眼，见人真不见了，嗤笑一声，淡定地理了理头发和被子，躺下继续睡觉。哼啊，何风脚步不稳，郁闷地往外走，忽然停在了院中央。他高高提起青蛙，戳了戳他的肚子，埋怨： 都怪你，吓着人家了吧？吃了你。 正午，王大嘴给谢池送饭来，两人一桌吃，院外人声喧闹。谢池问他：今天是有什么事吗？ 啊，这月底大当家的过寿，下面的人来送礼了，好像是清寨的人，刚才看到宋儿当家的了，带着人推个大笼子，用红布盖着，也不知道藏了个什么东西。估计啊，几兄弟都来了，每年都这样，提前好几天来送礼。 哼，